家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怪事根源已找到，原来是小何集邮票，儿子欢欢要帮忙，结果却把笑话闹。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这个信件被毁事件呢，水落石出了哈。小何原来是这个始作俑者哈。这个小何啊还真是好集邮，也挺有研究的，这不又跟全家人呢一块聊起了小邮票方寸之间蕴含的巨大魅力。 说真的，去小赵他们家那次真是让我收获不小，没想到啊这小小邮票背后居然隐藏了那么多文化内涵呢。爸、佳佳、欢欢，哎，你们来看看这张照片，认识这张邮票吗？ 我瞅瞅。哎，这相片上这不是那大名鼎鼎的猴票吗？ 哎，没错没错，我听说这猴票可是相当珍贵呢。 爸爸给我看看呀。 来来来，让我儿子呀见识见识，爸爸要真能有这么一张猴票就好了。 这有什么稀奇，这张邮票上的小猴子多难看呀，又不是真的。明天我让爷爷带我去动物园，我拿相机啊把小猴子都拍回来，然后在相片周围都用针扎上小洞洞，爸爸就有比这个还好的了。 嗨，我的宝贝儿子，哪有你这么做邮票的呀。爸爸跟你说啊，别看这张小猴子邮票不起眼儿，但意义非凡，因为它是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行的第一枚生肖邮票呢。 这看来我儿子还真是了解了不少关于邮票的知识。你一说这第一，我也想起来一个中国邮票史上的第一，那就是清朝时候发行的大龙邮票，那可是中国历史上发行的第一套邮票。 爷爷，清朝的时候就有邮票了呀？ 没错啊，这清朝不光是大龙邮票出名，连送信的邮差也特别出名。我记着陈佩斯、朱时茂演过一个小品《王爷与邮差》，讲的就是清朝邮差的故事。咱们一起听听其中的片段吧。 王爷啊，我这洋人可横，我要看看你能多横。哎，我这洋人可不大讲理。八国联军来北京的时候，他有讲理的吗？ 哎，君子一言， 驷马难追。 咱们走着， 走着。 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 看看我超过你了， 哎， 我慢下来， 哎， 看见我笑了吗？ 抬气， 哎，看见后槽牙了倒是。哎，再给杨大爷笑开点，三岁口， 你才三岁口呢。 你说这怎么跟杨大爷说话呢？嗯， 好，sorry， 你才骚呢！ 你踢我， 你敢骂我娘了呀？啊， 踢我两脚了， 我这还第三脚。 我先留着还不行吗？我谅你也不敢给我踢出来。 嗯，是吗？ 哎，你娘的！ 你怎么着？ 你拽我的辫子干？ 你不是说要陪洋人玩好吗？疼死我了！ 这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没少玩咱们老百姓的辫子。 哎呀， 您倒给杨大爷笑一个呀！ 哎呀， 你给笑一个！ 哎呀， 比哭还难看呢、啊，这脸呐！ 你小子，反了你了！我揍你！ 你敢？ 我怎么？ 我是洋人！ 我哎呦，哎呦，哎呦！我、哎、这。王爷，打枪呢！ 啊，这就说开始了。 王爷，怎么洋人一个个全跑了？ 赶快给我追！得令嘞！ 好，小的追上一个。 对， 王爷，我又追上一个。王爷。今儿咱得把中国人丢的面子给争回来。 明儿咱再罚，丢出去的土地，割出去的土地也给要回来。我就不信没有英雄在世，早晚有一天，关公关羽常会起青龙偃月刀。嘿，到那时候，我看他们谁还敢随便提咱们、打咱们、欺负咱们中国人。好，老小爷们们，前面还有一个洋人，我追还是不追？ 追， 追，听你们的了。 哎，好第一名啊！ 哎，这我怎么交代呀？ 启禀王爷 啊， 小的我拿了个第一名。 什么？ 第一呀？ 我怎么就没看见呢？ 您怎么能看不见呢？您看这满台的洋人都站起来冲咱喊呢、啊、 他们喊什么？ 都喊什么？喊什么 OK 呀、啊、 OK， 这就是说咱们跑了第一， 他们也没生气。要不怎么说咱中国人得挺直了腰板？ 说咱们跑了第一，他们也没生气。 要不怎么说咱中国人得挺直了腰板当人呢？ 好嘞，二傻，那么赶回北京找老娘们。 我傻没听见。 咱们找老佛爷领赏。 走着 走。我说二傻呀， 哎， 人家都冲着你 OK 呢、哎、就你走先了。 哎，别介，您走先 了，你走先了， 您先走、 啊、你快走吧。你 奴才就不客气了。 我说二傻 啊， 你会慢呢？ 你以为我真傻呀？ 啊，合着我傻呀？ 哎，这您自己说的。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快乐合家欢， 快乐合家欢，开心乐无边。我是韩健，欢迎您继续收听。在这个小盒的带领下呀，一家人讨论集邮和邮票的热情那是空前的高涨。不过老何突然打断了大家，这为什么呀？原来是他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先别聊了，先别聊了，我还忘了件事儿呢，我这有封信还没发呢。那欢欢，帮爷爷跑一趟，到街角那邮局把信帮爷爷发了去。 严Sir。 来，咱们接着说你集邮的事儿。 爸，冲您刚才说这大龙邮票，看来您也懂得点集邮啊。 嗨，我那都是每天出去买菜，路过街角那邮局，听邮局门口那些喜欢集邮的人说的。 哦，怪不得呢。 这不那天我就见着个可乐的事儿，一个跟家家岁数差不多的女同志，带着她那小闺女，跟另外几个喜欢邮票的朋友聊天。她说集邮真能增长知识，我闺女在我的影响下这么点儿也喜欢集邮了，因为我收集的都是外国邮票，所以我女儿根据这些邮票认识了好多国家。 嗯，别说，让孩子通过邮票这么学知识还真不错。 不错什么呀？他为了跟几个朋友展示一下，就问他女儿：“宝宝，告诉大家法国在哪儿？”你们猜他女儿怎么说？ 啊？ 怎么 说？ 在意大利邮票的前两页。 嘿，您听听啊，这小女孩还真够聪明的，不过就是让妈妈有点下不来台了。其实这个爱好邮票的人之间呢，有着许许多多的故事，这故事有可乐的，也有感人的。下边咱们再来欣赏一段潘长江黑妹大山表演的小品《一张邮票》，这就是一段发生在集邮人之间的 感人故事。 哎，你们大家伙说说，现在要是兜里有个钱干点什么好？我告诉你们，倒股票风险太大，倒车票那是违法，倒球票买一赔俩，要像我这样倒邮票绝对潇洒，举止文明，谈吐高雅，就连女孩子见了我的面说话的声音都十分的发嗲。 先生嗨， 我见小姐嗨。 先生啊，在集邮市场我就一直盯着你的。 是吗？ 啊， 不知道为什么，自从我搞了集邮之后，经常收到女孩盯梢，不过我一点都不反感，小姐欢迎骚扰。 先生你真的是好可爱哦。 拉倒吧，你不用夸我，我知道我自己无论是身材和容貌长得都格外的谦虚。有事说。 我能看一下你的集邮册吗？ 哦，以票会友，好事，小姐请看。 谢谢。 不客气。 哇 哦，小姐请用放大镜。 谢谢你，人真好先生。 不行不行， 黑黑的胳膊，黑黑的腿，白白的脸蛋，小小的嘴，哇塞好漂亮啊。 小姐别夸我，夸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好可爱的一只大熊猫哦。 哦，不是说我呀。 怎么了先生？ 哦，没事没关系没关系没事。 先生啊，好遗憾哦，这里面没有我需要的邮票。哎， 是吗？ 嗯， 哦，小姐需要的邮票可能是在这儿。 哇，真的是太棒了耶。怎么了先生？ 男女有别，就不要往怀里钻了。 啊，可是我想看到我需要的那张邮票。哎， 真的？ 嗯， 好，今天要不是为了小姐你，我是绝对不会敞开我的强壮的胸怀。小姐不要客气，来吧。 哇，这真的是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哦，我好像闻到了它奇异的芬芳。哎，嗯， 我好像闻到了一股涮羊肉的味道。 是吗？哎， 我说咋这么山呢，谁把骆驼牵这儿来了。 哎，哥们儿别手摊儿啊，哥们儿咱们俩是老朋友啊。 哎，可是先生我并没有找到我需要的东西啊。 我找到了。 你找？ 哎先生， 你找到了什么意思？我说你这人也是，我又好事就搅和，又好事就搅和，你这么大人那么不懂事儿啊。小姐请问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我可以不回答你吗？ 对对对对，按照国际惯例，小姐的芳龄是保密的。那么请问小姐是属什么的？ 我属狗啊。 哈哈哈，我说的这么可爱，原来是个宠物。 我也是个宠物啊。 去，别哪都有你，人家属狗你属什么？ 我属猴。 我头回听说猴是宠物。 你瞧，我是金丝猴。 金， 哎，黄色它象征着高贵富有，浅黄、深黄、橘黄、金黄、灰黄。 去去去，拿一边去，在我们这儿不好使，我们这儿扫黄。 哥们儿，咱俩是老交情了。我很早就听说你有一张珍贵的龙票，刚才好像看到了似的。 这样 啊，如果你同意换给我的话，这本集邮册里的邮票你任意去选，得不，哥们儿？再说了，咱俩谁跟谁呀？ 你让小姐看看你初级集邮者的水平，就这些80%都从我这换出去。 哦，天哪！先生在你的啊，不，先生在你的集邮册里终于找到了我需要的那张邮票啊。 什么邮票？ 风筝，是风筝啊。 哎呀，小姐太有眼力了。 是吗？ 这张风筝邮票是专门为小姐准备的。 那我和先生真的是太有缘分了呀。 完了，鬼子就要进村儿。 好，小姐，我们俩到那边。 你站住。你回来。 我回来干什么呀？小姐现在需要的是我。 需要你啥呀？啊，需要你什么？ 需要我的风筝邮票啊。 看你的风。哎，小姐，这风筝是我的，是昨天从我这换去的。 是吗？ 嗯， 那我已经在集邮市场上找了好多天了呀。 那我成天在那晃呢，怎么没找见我呢？ 因为你的目标太小。 我知道我目标小，目标小有什么不好？同样买70步，我可以做条裤子，你呀也就只能做个裤衩。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哥们儿，你现在还来得及，你可以把这张风筝再换回去。 先生， 我现在怎么看你怎么像个宠物。小姐，稍等一会儿啊。来，哥们儿，太够意思了，来，快快，这你换我昨个风筝。 哎，不不不不不， 怎么了？ 今天这张邮票不好使了，我的风筝升值了。 升值？ 哎，小姐需要就是价值。 整得挺明白呀、啊，说要哪张？ 我要你那张龙票。 小姐，他这是趁火打劫。 那先生，我们 不要着急，我收拾他。我才弄明白，你想用你那风筝换我的龙票。 Yes。 我用中国话明确地告诉你，不 yes。 好，小姐，我告辞了。 啊，哎，先生，你别走，我的这本集邮册，你看一下。 小姐，我就需要龙票，你可以拿你的集邮册去换他的龙票，再拿他的龙票换我的风筝。 先生，我的集邮册，请你看一下吧。我求求你了，先生。先生，你真的是好。 行了，我一点都不可爱，我就没弄明白为什么非得要张破风筝。我这里的邮票我都是，你可以任意挑选。这么跟你说，你就把我挑去，我都没意见。 可是我需要风筝啊，我只有拿到你的龙票才能换到他的风筝啊。 我不是舍不得这张龙票，我不是舍不得换给他，我也不是舍不得换给你，因为这张龙票是假的。 什么？ 假的？这不可思议的。 啊，先生，你是骗我的吧？ 没有，小姐，我没有骗你。要是一张真龙票，我不会把它带在身上，你说是吗？ 是啊。 拜拜。 哎，先生，先生，你别走啊！别走啊！ 孙中山逝世十周年。抗日邮政阿里山，小姐，你是？ 我是从台湾来的，那是我爷爷的一本集邮册。我到这儿来找这张风筝，是替我爷爷完成一个心愿的。 心愿？ 嗯，是的，心愿。哥哥， 哎， 这是风筝的故乡，对吧？ 哎， 你是不是经常在这儿放风筝啊？ 哎， 这儿啊，也是我爷爷的故乡，爷爷小的时候啊，就经常在这儿放风筝。爷爷离开家乡的时候啊，背包上就挂了一只爷爷的妈妈给他做的风筝。爷爷到了台湾以后啊，从一个好帅好帅的小伙子哦，就变成了一个现在连下楼梯都要人搀扶的老人。可是在他的房间里啊，始终都挂着那只风筝，那只已经只剩下了骨架的风筝。当爷爷在台湾唯一发行的大陆刊物《中国集邮》上看到他的家乡举办了国际风筝节，还发行了一枚风筝邮票的时候，爷爷高兴的呀，就像孩子一样呀。他非说邮票上的那只风筝啊，是他妈妈给他做的，他做梦都想要。他等啊盼呢、啊，终于盼来了家乡的来信，可是信却不是爷爷的妈妈写的。信上说，爷爷的妈妈啊，三年前就已经去世了，他留下的遗物是一屋子的风筝。爷爷捧着信哭了，他说：“通邮通商通行啊，能早一天呢就别晚一天，别等到什么都通了，我们的气却不通了呀。” 小姐，我对不起你，更对不起你爷爷。 不，这不怪你的。 请你给我一次机会，风筝我一定替你找到。 可是明天我就要回去了呀。 小姐，别忘了， 这是你家乡的土地，这是风筝的故乡，我就不相信在风筝的故乡找不到你爷爷要的风筝。来，咱们找风筝。你们谁手里头有这张风筝？我替海峡对岸的爷爷讨这张风筝。 我替家乡的老奶奶找这张风筝。 海峡对岸的老爷爷离开家乡整整50年了。 家乡的老奶奶盼了整整半个世纪了。 请您满足一个做儿子的心愿吧。 您就满足一个做母亲的心愿吧。 小姐，你拿去吧，这张风筝我送给你。 谢谢。 我祝愿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早日团聚。 够哥们，走到我们家去拿那张真龙票。 啊，不不别去， 别客气，有话咱们家里说。 哎， 等一会儿。 刚刚咱们欣赏到的就是潘长江黑妹大山表演的小品《一张邮票》。再回到老何家啊，一家子还在畅谈邮票的时候啊，欢欢已经完成了爷爷交给的任务，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的速度跑回了家里。 爷爷，爸爸妈妈，我回来了。 瞧把我儿子给累的，这寄信任务完成的真快。 爸爸，我是超额完成任务的，你看这是什么？ 嘿，邮票。儿子知道我喜欢集邮，还给爸爸买邮票了。我看看，我看看， 我也看看。我孙子还挺孝顺，这邮，哎，这怎么跟我寄那封信的邮票一样啊？ 爷爷，这就是您那张邮票啊，这么好看的邮票寄走了多可惜啊，我就给接下来了。 哎呦，我的傻小子，没有邮票这信人家邮局不给咱寄。 嗯，我知道他们不给寄，所以我是偷偷把信放进邮筒里的。 啊！ 您听听啊，这欢欢本来想帮爸爸多收集一枚邮票，结果呢，却帮了倒忙。甭问，老何一家子现在肯定都奔邮局了，那就让他慢慢到那信筒子里头翻腾那封没有邮票的信吧。关于老何一家的故事啊，今儿咱们先听到这儿。最后，请您欣赏一首许茹芸演唱的《邮票铺子》。韩健代表编辑大雄，制作尹丽，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快乐合家欢，再来一同感受老何一家的快乐生活。回见。 寄邮铺子收集的回忆，都是我和你心里的交集。邮戳落下的日期，都像你一字一语，曾经一心一意留下证据，说爱我，说分离多苦。信一封封相爱的序语，写路了委屈，忘了藏你，说我想你。